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啊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这两天我们看到的呢是三字经里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这一句，介绍的是儒家的这几部典籍。虽然说六经啊赋予了它很高的地位，但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深入的去分析研究讲求，因为这些书籍如果说学习不得法，或者说理解出现偏差，都还是可能啊产生负面作用的。我们也引用了《礼记·经解篇》当中啊提到这六经啊他们各自存在的这个缺陷或者说潜在的危害的一段文字啊来分别的做一个说明。前两天呢咱们看过了诗之诗鱼，书之诗乌，今天呢咱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两句啊，乐之诗奢，义之诗贼。乐啊我们知道在咱们中国儒家思想里面礼乐制度可以说这是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礼乐制度在，说明国家啊这一切的秩序呢是稳定的啊，人们的心也在向往追求我们说这种艺术的这种美感，同时呢也表示了对天子的一份尊敬啊。那么诸侯对天子有尊敬，臣下对诸侯有尊敬，百姓们呢对大夫阶层有尊敬啊，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们礼乐制度所描绘的一个完备的啊一个好的社会向上的一个气氛。可是这么好的礼乐制度，这么好的艺术形式啊，既标志着国体的稳定，也标志着人民生活的富足，所以才会有这种更高层次的内心的啊这种艺术的追求，多好啊。但追求乐就没有负面的影响吗？当然有。我们知道文化艺术的发达虽然证明啊社会是繁荣的，但是如果走偏了，那也有可能使得社会风气啊朝向奢靡浪费攀比这些方向去走。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好多的文明古国呀，恰恰都是在它的文化艺术发展到一个顶峰阶段的时候突然间就灭亡了。我们到今天为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未解之谜，我们从遗迹当中去发现，哎呀，当时这个文明这个民族这种文化已经处于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高峰时期，留下的那些遗迹我们今天看来都令人觉得叹为观止，可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文明就没有了，有的呢还是逐渐的衰亡，有的似乎是一夜之间这个文明就消失了，销声匿迹了。古玛雅文明到哪儿去了？科技艺术都发展到一个顶峰，两河文明啊，当年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多么辉煌的历史啊，可最终呢这个文明就直接从人类的历史当中消亡了，只剩下遗迹留存。我们经常说四大文明古国，我们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延续流传到今天的，其他几个文明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中断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这些先贤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能够有这样自省的精神，看到文化艺术高度发达背后潜藏的这种危机，并且以文字啊，并且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啊，因为都是儒家的这些经典嘛，记录下来，让后世啊时时刻刻的引以为戒，保持着警醒，才使得我们的中华文明啊得以延续，并且不断的发展充实。当然，《礼记·经解》当中所提到的乐之诗奢，他所强调的呢是我们沉迷于音乐艺术可能造成的危害，但正确的去学习艺术发展艺术，那么对于我们的文化文明的进步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的。我们对音乐艺术做一些基本的了解，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提高我们的情操啊，这些呢对于我们人的这个塑造也是至关重要的。就连我们的相声演员呀， 都要去搞一搞乐器方面的研究。我们来一起欣赏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表演的相声《乐器研究》。 我们相声演员，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研究的专长。 对，那么你是研究什么的呢？ 我是专门研究这个乐器的。 哦，搞艺术工作的吗？ 乐器是什么乐器我都研究。 你介绍介绍。 我研究过中乐。 中乐。 中国的乐器。 对。 西乐。 哎。 西国的乐器。 西国。 西洋的乐器。 西洋的乐器。 研究过。 哦。 还研究这个管乐。 吹的那个。 啊，吹的。大管子似的。管乐。 知道。 还有绳乐。 对。有线儿吗？ 弦乐研究过弦乐，打击乐，打击乐，鼓啊，还有那个打击乐， 锣呀， 那都属于打击乐一类的。 对， 研究的反正范围呢非常的广。 哦， 我那个主要的研究呢还有那么几个突出的东西。 那你具体的说一说。 可以啊。 嗯。 主要的研究的比较好的， 嗯， 就是一些专业演员经常向我请教的那些东西。 嗯。就向你请教。 不是请，他们就过来学。 哦。 反正有时候就告诉他们一点。 让你教他们。 啊，对，就。哎，你别那么说，显得不谦虚那样。 嗯，是你这都够谦虚的了。 也研究过那个，这样那个。崩的琴 什么样啊？ 就两只手的崩噔崩噔崩噔那崩的琴。 这个、远看像八仙桌似的呢。 什么八仙桌？你这人真外行。人家那半拉是圆的。 哦，那叫什么？ 崩的琴。 那叫钢琴。 哦，对，钢琴。对，后来改叫钢。 什么叫后来改的 啊？ 原来就叫钢琴。 原来就叫吗？ 啊，原来就叫钢琴。 原来我学的那个是那个意大利文，那个我不忘了。 意大利文叫邦邓琴，那叫。 通俗的讲，大伙儿听得懂的，对不对？通俗讲一下就说崩的琴嘛，崩的崩的。 你甭通俗了， 钢琴。 对，你 钢琴啊，钢琴我研究过。钢琴也研究过。还研究过这个，就这样拉的那个。 你说叫什么名字呀？ 这就叫那个歪脖拉，不是 啊， 歪着脖子拉的那个 是啊， 那个 叫什么名字呀？ 那个反正意大利文叫做凡士林， 凡士林， 威尔林，咱甭说这个意大利文了，就是那个中文叫提包， 有麻袋吗？ 啊，提琴， 这费劲。 哎，研究过提琴，大个的。中个的，小个的都研究过。哎，提琴。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伴奏，人家小合唱伴奏拉的那个松紧琴。 什么琴？ 啊？ 大点声说。 就是大家都知道伴唱。伴奏。就是有一个人在边上拉的那个，就那个松紧琴。 松紧琴。 反正就是一拉就长，然后还能收回来。哇哇。 别研究了，你越研究越糊涂，连名儿都不知道。 谁不知道？ 一拉就响那个呀。 一拉就响的 那叫手风琴。 我知道叫手风琴。 那你说松紧琴？ 你这文化水平太低，我怕说手风琴你听不懂。 这哦，他为了照顾我呢。 我研究乐器，我不知道那个拉的那叫松紧啊，那个手风琴嘛，那个 差点又松紧出来 的。我跟这几天呢，天冷，天冷舌头有点潮，往上反，有时候那个他打不过弯来，老那个。 哦，这名就说不利索。 生疏了，因为现在我也不研究它了。 现在研究什么呢？ 我现在在研究电子琴。 是啊， 哎，研究电子琴， 这进展够快的。 那当然了，电子时代吗？ 哦， 咱们得研究点新鲜东西啊。 这个电子琴你研究怎么样 了？哎呀，我经常到祖国各地给观众进行演出。 哦，都能演奏了。 哎，对，我这个演出有特点。 什么特点？ 我自己演奏电子琴，自己还能歌唱。 哦，唱什么呀？ 啊，我最近新排了一个节目。 什么歌啊？ 其实是老节目，咱们用电子琴伴奏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哎呦妈妈》。 哦， 这歌用电子琴伴奏非常好听。 对，你是哪行？ 我听过。 哎呀，那风味十足啊！ 就是 啊，我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观众热烈鼓掌，他欢迎这个节目啊！ 是不是？ 我们 我今在那儿，既然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今天到这儿了，你就在这儿给演奏一下吧。嘿，连唱带演奏。 你这表情可不对，你这，嗯， 怎么了？ 干嘛呢？这嬉皮笑脸的，这怎么回事？你当众当那么多人，你干嘛？我咱们从来 不是什么叫从来什么呀？从来什么？ 不是你这是考我是怎么？ 哎呦，你啊误会了 啊！ 不是考你，是看看你的研究成果。 你准备欣赏欣赏？ 欣赏欣赏。 那行，你要抱这个态度，那行。 哎，对对， 啊，你要抱着欣赏的态度 啊， 我把电子琴给你演奏一下。 那太好了， 好不好？ 对对，我欣赏， 哎，让观众们也听一听。 好嘞。 哎，你干嘛呢？ 我瞧你那个电子琴在哪儿呢？ 你别往四边看，那都是人家剧场的东西，你这看人家 那，哦，那我往哪儿看呢？ 你往这儿看， 这不是鼻子吗？ 你叫鼻子， 那就是鼻子呀。 音乐家都管它叫新型双管电子乐器。 哦，他这鼻子成乐器， 我这就是电子琴呐，啊， 这还真新鲜。 当然了，嗯，我这个电子琴目前还处于这个试制阶段， 啊，他正在研究嘛， 哎，效果还不太稳定 啊。那倒没什么， 哎，既然你要欣赏 啊， 那我就呢把电子琴给你演奏一下。 太好了， 啊， 好 啊， 嗯， 这个在没正式演奏以前呢， 嗯， 我先试试我这个电子琴这个电足不足啊，嗯， 电子琴都得用电， 得用电，嗯，你注意听一下啊。 好， 干了也没带螺丝刀，你看 又哪儿松了是怎么？ 啊，对，松了，稍微紧一下，啊，注意听啊。 好好好，嗯嗯嗯 呀，大家来巧了， 怎么着？ 你看今天这个电还显得那么格外的足，你看看， 你这巧劲儿的 啊！ 哎呀，那太好了。 下面呢，我就来演奏一下电子琴， 我们好好欣赏欣赏。 你看我这个电子琴比他们那个电子琴好， 怎么呢？ 他们搞那个电子琴又是什么大音箱、小音箱，又什么220的电流吧、330的电压吧，太复杂了，你看看。 是太麻烦， 太麻烦了。 嗯， 你看我这个电子琴 啊， 带着脑袋和肚子全齐了， 你这是方便， 是不是？ 嗯嗯， 我来表演一下电子琴伴奏印度尼西亚的歌曲。哎呦，妈妈， 好， 你注意听啊。 行。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心怀。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哎呀，今天表现的有点惭愧，你看看。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 嗯， 好像这个内部的感觉不算太好，你看看。 什么感觉呀？ 哦，对了，你看，哦，我说的那没情绪呢。刚才这个演出不算数。 怎么了？ 这里边缺东西啊。 缺什么呀？ 这里边缺一个人给伴唱。 要有伴唱的比这还好。 哎，那就更好了。 哦， 我请一下郝爱民，咱们报幕员郝爱民，他那个嗓子不错，我请他给我唱一下啊。 哦，王山，你回来，你回来 啊！ 你就别叫我郝爱民同志了， 就叫他唱伴唱。 是，他是我知道会唱 啊， 可是他没我嗓子好。 您能伴唱 啊？能伴唱， 给我伴唱，您能 啊？能啊！ 哎呦，那太感谢您了。 啊，这没什么， 向您学习啊。哎， 学习什么呀？ 学习您这种精神。 什么精神呢？ 没羞没臊的。 对，人家这儿好心好意给你帮忙，说这话， 我跟你讲。 咱们一起合作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您吗？我可以向观众同志们介绍一下，李文华同志，那是我们中国艺术团有名的五音不全跑调大王。您别生气，我给您 不是生气， 你看我讲的这个是啊， 是五音不全， 五音不全，你看 啊，那五音不全，那不是过去吗？ 过去 我上礼拜凑齐了， 您五音都找着了？ 找着十六多天了。 哎呀，那您能伴唱？ 伴唱的好着呢。 我唱这个哎呦妈妈，你能够伴唱哎呦两个字？ 哎呦俩字儿我最拿手。 是啊， 刚才在后台还哎呦半天呢。 那行、那咱们合作一回 来吧， 您给我伴唱， 对， 好不好？ 太好了， 咱们共同给观众进行表演， 保证珠联璧合。 行， 来吧， 听我这前奏啊。 好。哎呦， 你说清楚了， 嗯， 身体哪个部位难受？ 什么叫哪部位难受啊？ 你那干嘛呢？ 给你伴唱呢。 伴唱有你这样的吗？ 怎么了？ 人家主要唱的这还没张嘴呢，你现在边上，哎呦，我受得了吗？ 那你说我唱早了？ 可不是，我你是伴唱的，我主要的我得唱，唱完了那个主要的那个歌以后，该唱副歌了，你再伴唱啊。 您刚才你没说清楚啊，呢？ 你不是会伴唱吗？ 会呀、 啊， 就是不知道搁哪儿。 我跟你讲清楚了啊、我唱这个主要的 哦， 知道吧？叫主歌、主歌唱的从眼睛到心怀，我这么一转头，您唱哎呦，每一个哎呦妈妈以前，你给我唱哎呦两个字， 这就行了。 记得住，记不住？ 你记住了， 错不了， 绝对错不了。 那咱们再来啊！ 而且你放心吧， 你注意点啊。 好。 你看人家鼻子都揪疼了，我跟你讲， 这乐器还很娇嫩。 没跟你说吗？试制品不能老用的， 老揪它也疼。 看来我这个电子琴这个原材料还有点问题。 是啊， 啊， 得换原料。 将来以后这个部位准备搞点合金钢的， 这挂一秤砣。 注意啊， 好， 听我这前奏。 行。 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面到心怀。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 哎呦， 哎呦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 哎呦， 你没完了这。 刚才我们线上的呢，这是姜昆和李文华老师啊表演的一段相声《乐器研究》。说完了乐之师奢，下边咱们再看看这艺之师贼。《易经》这是我们中国啊第一部历史上传世的典籍之作，《周易》当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知识，可以说它在历史上的这个作用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啊，怎么估量也不过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的东西，可是直至今天我们有些人去研读易经，还会犯着和古人啊，我们说春秋战国时期先贤们就提出来的这个错误，今天的人们还在犯，就是把这个易经啊当成自己算命占卜啊，我们说搞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的一个工具， 并且呢还越是今天啊，我们说这个国学热似乎还给这种封建迷信的行为披上了一个国学的啊，这是有文化有底蕴的这么一个外衣去进行这样一番包装，这对人的迷惑就更大了。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先贤就提出《易经》，它里面蕴含的思想值得我们去学习。但如果我们去读《易经》啊，就只去看教的这些怎么算命的方法，怎么去占卜，天天琢磨这些呀，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就变什么了？变贼了。这个贼不是说偷东西的那个贼，而是自己的心术啊不正了。像贼一样开始有这些邪念了。掌握了易经里面介绍的这些占卜的方法，且不说这些东西啊是否我们今天看来有科学依据，有些人掌握这些方法以后用来干什么呢？去推算啊，什么数字更好。我们今天有些人拿这套东西干嘛？选什么车牌号、手机号啊，选哪个号说这个不容易出车祸，选哪个号这手机怎么不容易丢，这些东西您想一想，我们今天用科学的头脑去分析，你自己安全驾驶比什么不重要啊？啊，你自己开车遵守交通规则，小心谨慎，这不比选一个什么所谓的安全号码要更靠谱的多呀？我们今天的人如果说读易经还在犯几千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已经指出来的这种错误啊，那别的不说，对我们这流传了几千年的这些经典啊，也是一种辜负与亵渎。您别看相声艺人啊，旧社会的很多艺人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往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用相声作品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做过非常深刻的论述。我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节目的第二时段就给您推荐一段这样的相声作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修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圆。 全包圆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儿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1万，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啊，5环，你比4环多1环。 对，5环外。 啊，5环，你比6环少1环。 没到6环呢。我刚把400-606-8866直接人肉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不止装修、家具、窗帘、灯具都包圆了，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